天气方面，与热带风暴木兰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五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河内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以向越南北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以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09点，升5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0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2.88，瑞士法郎0.943，加元1.278，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69美元，卖出1792.72美元。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桥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想食得健康就要少糖， 肥胖糖蛀牙呢啲问题咧，对小朋友咧都有深远嘅影响嘅。 除了少糖还要少盐， 专门一些叫做低钠或者少钠的产品，我们就可以多管齐下，可以令到自己吃得健康一点。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有你同行，任和食得健康版，星期四星期五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廉卷西风，我哋有原装正版吴香麟嘅歌声。当然啦，可能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吴香麟呢个名好似有啲陌生。但系如果同你讲系呢个谭何容易，你会唔会觉得有啲熟悉咧？呢个名冇错啊，就系夜晚咧睇《爱回家》里边其中一个角色，就系佢啦，吴香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陪陪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8月1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4日。除有我陪伴你之外，仲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陪伴你，所以听下呢个廉卷西风，好似都几啱听啊！我都觉得落咗几日雨呢，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呢，冇雨都觉得几好。不过望下个天气预测，今日都可能都冇可能带吴大姐出街啦。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见，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 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 刘冠廷，但愿人长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嘅。展望系点咧？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前两日咧，发现啊，原来已经立咗秋咯，真系有啲期待嘅秋天嘅来临啊！因为咧，我都觉得夏天咧又热啦，又系咁落雨啦，都有啲烦啊！你咧，你会唔会特别喜欢秋天呢？ 难道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点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这个秋天的约会。 张宝如，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男人最痛是这一种，那女人最痛是哪一种呢？佩佩这排最痛的是腰骨，不断落雨，不断有风，你会不会跟我一样风湿都出现了问题呢？希望呢快啲雨过天晴啦、啊、日日咁样冤住自己条腰都真係几痛苦下。 不过咁即係你话呢都已经与呢啲嘅风湿报告同行咗咁多年呢，其实都已经習慣成自然，会唔会你都系其中一个同我一样嘅同路人呢？ 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和孤旅却仍在冷沉梦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云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落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心感夜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落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意是我心间。 本应我都好喜欢这个原装版本，来自日本山口百惠的秋英改编而成的这首歌。因楚善深夜港湾。好啦，马中呢就时间来到早上的5:29，咁即係话呢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呢就会到5:30啦。咁当然唔会听新闻啦，返嚟之后呢仲有一个小时嘅呢一个嘅清晨爽嚟嘅。咁嚟到呢个时分呢，好多时候呢啲朋友仔都会同我讲呢话呢，即係日日咁落雨呢都唔係好想起身返工。翻学嘅朋友可以，因为咧应该有部分嘅同学仔应该已经系放紧暑假噶啦。咁但系翻工嘅朋友仔咧，今日先系星期四咋，挨多两日先到星期六啊吓。今日要翻工嘅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5:30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外相卓惠斯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要求解释北京近日对台湾的行动。卓惠斯在声明中说，指示了官员传召郑泽光，又说见到北京近月的言行越来越激进，威胁区内和平稳定，敦促中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说，郑泽光再次就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坚决驳回英方无理指责，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英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必要举措说三道四。 郑泽光强调，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中国军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海空域展开军事演训，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必要行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英方无资格和权利横加指责，敦促英方不要跟着美国玩火，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七国集团外长谴责俄罗斯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呼吁莫斯科立即将核电站的全部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声明说，他们对核电站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深感担忧，俄军的行动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测乌克兰核活动安全的能力，俄罗斯对核电站的持续控制威胁整个地区。声明又说，营运核电站的乌方工作人员必须能够在无威胁或压力的情况下履行职责。核电站和周边地区上星期遭到炮击，俄乌双方互相指责。俄罗斯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核电站的情况。联合国官员说，根据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协议，预料下星期会有首批小麦从乌克兰港口运出。负责监督协议的联合国临时协调员肯尼说，自从在伊斯坦布尔的联合协调中心建立以来，已经批准12艘运粮船从乌克兰港口驶出，4艘船获准进入乌克兰装载货物，目前已经运送37万吨粟米和粮食，对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和稳定价格是积极的信号。肯尼说，联合协调中心已经设立从乌克兰港口运粮的安全航海通道，并制定了详细的运粮步骤，至今未发现任何违反协议的情况。预计在乌克兰港口处理完积压的货物之后，新的运粮船稍后可以接收今年收割的小麦。警方起诉三名警员涉嫌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的案件有关，今日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今年3月拘捕4名男子，分别涉嫌与一名15岁女童发生性行为，其中一人亦都涉嫌非礼，另一人同时涉嫌刑事恐吓，被捕的都是警务人员。警方经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控告其中两名26岁男子和一名27岁男子涉及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非法性交，向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严重猥亵行为、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等的罪名。至于另一名27岁被捕男子获无条件释放，但会继续停职接受警方内部纪律复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09点，升5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0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2.93，瑞士法郎0.943，加元1.277，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2美元，卖出1792.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去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

来吧，来吧，来吧，缺手。说一句分，一个离别热吻，甘心不去再问，没法。心里无言的圈，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点缀，来吧，来吧，来吧，缺手。爱得痛苦，心里无言的圈，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无缘无故苦苦体贴，告别无需来抗。 有多人话咧，佢做戏好过唱歌，不过我又觉得佢唱歌又几有特色嘅。古天乐男朋友，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系5:45发出嘅最新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知，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动在梦梦地，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片片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 你想你部小说是怎样的结局呢？完全可以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喜剧、悲剧、遗憾还是欢欣呢？未完的小说，我们有彭玲的歌声。 像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颗心的血清，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 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来来回回，我只站在门外，是定律还是爱不够？是事实并没真，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好喜欢嘅一套嘅歌词啊，有梁汉文嘅《缠绵游戏》。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all Tehwar ki aap sab ko bahut bahut mubarak ba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啦，咁啊，仲有一分钟左右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钟啦。一阵间咧喺新闻之后咧，我哋就会有肿瘤科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甲状腺癌嘅噃嗱，我知道咧，香港都有好多嘅女孩子咧都有呢一个甲状腺嘅毛病。当然唔系话男孩子冇，不过咧女孩子有呢个甲状腺毛病嘅机会率咧，确实系比男孩子多嘅。咁但系甲状腺嘅毛病唔系净系得甲状腺癌，仲有其他唔同嘅问题。咁如果有其他问题嘅呢一个嘅甲状腺毛病嘅女孩子，又系咪真系会特别容易患上呢个甲状腺癌咧？哇，好多个问号啊，系咪？留待一阵间咧，就喺健健康康在清晨里边咧，同大家一一咁样探讨下嘅。呢、这个时候我哋先听嘅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14间学校呈报277宗感染个案，政府放宽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卫生防护中心说，部分抵港人士完成3晚酒店检疫之后，近日提早离开酒店。当局已经预计当中可能有人会感染，但认为对社区不会有太大影响。体育消息，皇家马德里2-0击败法兰克福，第五次夺得欧洲超级杯。赛事在芬兰克尔辛基举行，应届欧霸杯盟主法兰克福在早段的表现较好，但应届欧联冠军皇马在站稳阵脚之后取得较多的控制权，更加是37分钟凭艾拿巴的入球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皇马的优势更加明显，奔斯马在65分钟扩大比数，协助皇马净胜两球，蓬佩。

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踏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八月十一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嚟到七月十四，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0%。八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呢一个嘅林家安医生啦。咁今日咧会就住呢一个嘅甲状腺肿瘤咧，同大家即系探讨一下噶噃。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就会请林医生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有欣怡嘅歌声，一起拥抱爱。 总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任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遥远，赤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咧，当然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电话旁边嘅临床肿瘤科林家安专科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即系都概括讲咗呢一个头颈癌里边，即系集中喺口腔里边嘅一啲嘅问题啦，例如舌癌啊、喉癌啊，或者系甚至乎你讲紧可能系口腔上面，甚至乎喺个牙骨啊等等呢啲地方都会有机会会生癌啦。咁啊，除咗你讲头颈癌呢几样，即系特别即系大家可能唔系咁怀疑之外，有一种嘅头颈癌咧，相信好多女孩子咧。即都會覺得啊，呢個病會唔會自己都會有機會咧？點解咁講咧？香港幾多女孩子咧都有呢一個甲狀腺嘅毛病嘅喎。咁甲狀腺有毛病嘅女孩子係咪特別容易有呢個甲狀腺癌咧？我好想請教下林醫生啦。 甲狀腺癌其實都幾常見嘅，即係喺香港嚟講都係十大癌症之一。咁一般嚟講，正如佩佩你所講啦，都係女士會多啲。咁、但係亦都唔好混淆喎。我哋平時成日想。所講的大頸泡、啊、或者甲狀腺亢奮呢、其實就跟甲狀腺癌無關的，是兩回不同的事情的。 但是如果本身有這個甲狀腺亢進症，即是大頸泡、我們所講，那是不是特別又容易有的呢？還是是無關，是完全你不用想了，兩樣東西是無關聯的，有不代表另外那樣東西會有呢？ 其實兩樣東西真的是無關聯的、甲狀腺亢奮咧，我哋講緊係甲狀腺功能上嘅問題，即係有啲人我哋話會心慌啊、飆汗啊，或者即係消瘦啊、眼突嗰啲情況，係純粹甲狀腺分泌過多而引起嘅功能性問題。但甲狀腺癌咧，就等於我哋之前幾集所講，即、就、係、是、一啲細胞病變而引起嘅癌症，兩樣嗰個表徵係唔同嘅，即、就、係、是、有癌症，你嗰個甲狀腺係可以。肥大啦，即系胀气啦，咁但系就唔会有嗰啲甲状腺亢奋嘅迹象嘅。 嗱咁样讲啦，甲状腺咧，我亦都听过咧，有人会生即系瘤啦。咁瘤亦都有分良性同埋恶性嘅，当然恶性就系所指嘅就系癌细胞啦。咁我又点样知道如果真系生瘤嘅时候，佢系恶性啊，定系良性嘅咧？ 其實呢個都係困擾好多朋友嘅問題嚟嘅，因為今時今日大家去做個身體檢查咧，你無論照超聲波啊、照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又好啦，可能唔覺咧，即係意外地會發覺甲狀腺有結節。咁呢啲結節咧，其實亦都唔想嚇大家，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啲良性嘅結節嚟嘅。即係我哋講一啲甲狀性嘅粉瘤啊、增生啊，甚至各樣嘢咯。咁就要知道佢個真身咧，即係譬如你話照出嚟個樣子有啲衰，好似岩岩殘殘啊，或者啲血管又增生咗，附近淋巴脹大嗰啲咧，最好嘅方法其實都係要抽組織去確診。一般嚟講咧，其實都唔需要全身麻醉啦，局部麻醉喺超聲波指引之下咧，就抽一啲幼針，攞啲細胞出嚟，可以去分辨到底嗰啲細胞有冇癌症咁樣咯。 系啦，咁抽个过程会唔会都有危险噶？ 抽嘅过程一般就好安全嘅，因为我哋讲紧都系用细针去抽。咁你话伤口会有少少痛啊，有轻微流血嘅风险啊，咁呢啲系可以理解嘅。但你话会唔会刉到大血管或者刉到入气管有问题咧？咁我谂基本上就极之罕见噶啦。一般可以呢啲抽针咧，其实可以喺診症室度進行，都唔一定要入醫院嘅。 即係頭先你係講咧，有機會即係影到可能咧甲狀腺裏邊有結節咧，同我哋傳統知道嗰啲叫做良性瘤或者水瘤啊等等，係咪都有唔同嘅咧？又聽到結節呢個字咧，就好似一節節咁樣，係咪咁樣解釋咧？ 結節其實即係好形象化嘅形容嚟嘅啫，即係結節佢就係話俾你聽嗰度有粒嘢咯。咁所以有時啲人睇到報告話有個 lesion 啊。或者有個 shadow 啊，或者有個 nodule 咧，咁其實就唔使驚住，因為呢個係形象上面嘅形容嘅啫。咁到底佢個實情係乜嘢？佢個真身係乜嘢咧？其實個報告你淨係睇個字咧，係講唔到俾你聽嘅。 咁係咪甲狀腺咧？都始終喺條頸嗰度噶嘛？其實係咪用肉眼都可以望到腫腫地摸落去硬硬地嗰啲，你就驚啦？ 调翻转啦，反而你话弥漫型见到成个甲状腺，即系大家要知道甲状腺其实就喺 大家咽喉啊，即系声带前边一个蝴蝶形嘅器官。 嗯， 咁如果你弥漫型见到佢肿大，好似大颈泡嗰啲咧，通常九成九都唔系癌症嚟嘅，真系我哋叫甲状腺亢奋嗰啲问题。 嗯， 咁反而咧甲状腺癌咧，你就未必肉眼可以见到啦，因为佢通常系影响个甲状腺嘅一小部分，即系生咗啲结节，未必话真系咁大粒嘅。即系尤其今时今日，即系香港人都好醒目啦。胀少少都会去睇医生啦。 嗯， 咁好多时候我哋反而而家喺身体检查睇到嗰啲咧，都唔系自己摸到、睇到或者感觉到嘅结节嚟嘅。 嗯，咁有冇症状会出现嘅咧？除咗你话即系唔觉意去身体检查嘅时候先发现嘅话， 嗱，好多时候都冇症状嘅。咁或者有啲时候系诶咁啱嗰个人有啲甲状腺亢奋，或者做其他相关嘅检查之后喺扫描时睇到嘅。咁但你話大吉利是到嗰個病人會有病徵嗰啲咧，通常就係佢真係幾大啦，即係好似壓住嗰個氣管啦，唞氣有困難啦，或者影響咗嗰、那個聲線啊，即係喉沙嗰啲情況咧，咁嗰啲就係其中一啲症狀。 咁 你話大吉利是就係個病真係再後期啲，佢已經有轉移，譬如去咗骨啊，去咗肺啊，咁就會有相關嘅骨痛或者喘氣嘅病徵。咁但系嗰啲都唔系太常见嘅。 嗯，咁但系即系一般咧，我哋成日都讲，身体消瘦咧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啦。咁如果譬如患有甲状腺癌，都会唔会个体重都会有下降嘅咧？或者食欲会不振咧？咁样 嗱，其实早期甲状腺癌就冇呢啲即系体重下降啊、食欲不振嘅问题嘅。 嗯， 反而调翻转啦，即系我哋话良性嗰啲纯粹大颈泡甲状腺亢奋咧。反而那些就会食欲大增，但是体重下降，是比较特别的情况。 嗯，刚才你又讲啦，女性一般比较多，为什么女性会特别比男性多呢？ 这个大家即医学上都未必解释到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女性会比较多一些，男性真的很少见，即可能会跟荷尔蒙那些相关。 嗯， 但是其他就没什么明显的指引。或者相关的数据啦。 嗯，如果跟荷尔蒙有关，会不会更年期前后其实对于这个病的风险会有所不同呢？ 这个又没什么直接关系，它跟年纪。当然一般来讲所有癌症都是年纪越大那个 风险越大， 发病率越高。但是甲状腺又调回转，其实它比较常见的年纪呢呈一个双峰型嘅，即系唔系话嗰个年纪越大就越多，佢后生嗰一班咧就会有一个高峰，即系嗰段时间患甲状腺嘅人多少少，到中年咧又少啲，跟住再到老年又多翻咁样。 嗯，咁嗱，医治方法啦，咁啊，一般讲紧甲状腺系咪如果冇扩晒，系咪成份拎走佢就安全晒冇事咧？ 其实传统来讲就是整个甲状腺拎走 了、 然后呢再看回个病理，一般来讲都会做甲状腺切除后会做一些我们叫放射性碘的治疗的。但是现在来讲譬如有些甲状腺的癌症它的体积很小的、而个风险很低呢、一般来讲都可以只是切半边的甲状腺、就很少说只是切个粒东西出来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是切一半，一是切晒全部。 嗯， 所以那个治疗呢其实相对地都比较简单，而治愈那个机会也都比较高的。 嗯，那即通常我们讲紧做完手术之后可能都会有些跟进的嘛。那甲状腺癌如果你整副拎走了，是不是都跟一般讲紧这个甲状腺亢奋症一样，可能即要成世吃药这样来控制那个甲状腺素这样的呢？ 譬如我哋话简单嚟讲咧，如果成个甲状腺切除咧，咁我哋之后会食放射性碘啦。放射性碘嘅意思咧，就系呢啲碘咧就有一啲放射性嘅。你食咗落去之后咧，就会将手术切唔到，即系身体内剩余嘅甲状腺细胞或者甲状腺癌细胞咧，都杀死埋嘅。 嗯， 系啦。咁换句话讲，做完呢啲治疗之后，好处就系希望佢唔再复发啦。唔好处咧就是、身体其实已经唔识分泌甲状腺噶啦。 嗯， 咁所以你头先讲咧，食甲状腺第一个目标咧，即系长期，即系做完手术要长期食甲状腺，第一个目标咧就系、补充翻本身我哋身体需要嘅甲状腺素。 嗯， 第二个目标咧，原来我哋知道咧， 甲狀腺的癌症呢，它是依賴一些叫 TSH 甲狀腺刺激荷爾蒙的分泌去長大的。咁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概念，但簡單嚟講咧，如果你食甲狀腺素，食得一個比正常高少少嘅水平咧，反而可以抑制呢個叫 TSH 嘅荷爾蒙，從而咧就抑制減低嗰個甲狀腺癌再復發嘅機會。咁所以你話長期跟進我哋食甲狀腺咧，第一係補充，第二咧。亦都達到一個減低復發的機會的。 香港嚟講咧，即係患有呢個甲狀腺癌的朋友多唔多嘅咧？ 其實都幾多的。我哋睇翻，譬如話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咧，2019年嘅數據咧，甲狀腺癌咧應該就係排十大癌症嘅第九位啊。每年都大概有1000个病人，咁所以其實都算幾多。咁但係數目雖然多。好在咧，甲狀腺癌咧，一般嚟講嗰個根治率比較高。以前我記得讀書嗰陣時講咧，即係你話大吉利是，即係每人一定要生一次癌咧，咁啊寧願揀甲狀腺癌啦，即係醫得好嘅，嗰個治療亦都簡單，咁嗰個後遺症亦都少嘅。 咁如果真係患有呢一個甲狀腺癌啦，咁同呢個遺傳亦都有冇關係嘅咧？ 遺傳有關係的，不過遺傳那個機會呢相對地就少的，即除了一些特別的綜合症，有機會那個即家人或者那個家族都會較易患上甲狀腺癌之外呢，一般個機會就不太大的。 咁所以呢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啦，所以做呢個身體檢查真係非常之重要囉。無論身體有出現啲咩問題，喺個透過身體嘅檢查亦都可以搵到你身體有毛病嘅地方呢，亦都可以對症下藥囉。 係啦。 咁好啦，咁今日呢唔該晒林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就住唔同嘅病症繼續同大家講下囉噃。拜拜。 拜拜。 我和你曾同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一边听紧呢一首《前》嘅同时，亦都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嘅时候系听朝早5点，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既然向前期待大发现， 再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全国防疫会议，宣布北韩已经从新冠病毒的紧急抗疫行动中取胜。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宇指责南韩将病毒传入北韩，警告会采取报复行动。北韩今年5月12日宣布首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每日发烧人数曾经达到超过39万人，到上个月29日降至零。平壤当局上个月声称在国内出现的新冠病毒源头来自两韩边境附近发现的物品，暗示是脱北者团体用气球携带的材料，例如是反平壤的传单。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密谋暗杀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布通缉令。司法部说，来自德克兰的45岁男子普尔萨菲曾经出价30万美元买凶杀害博尔顿，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报复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前年1月被美国无人机击毙。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朗的态度一直强硬。他发表声明说，感谢司法部采取行动，又说伊朗的统治者是骗子、恐怖分子和是美国的敌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警告华盛顿不要以此为借口对伊朗国民采取任何的行动。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全国防疫会议，宣布北韩已经从新冠病毒的紧急抗疫行动中取胜。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指责南韩将病毒传入北韩，警告会采取报复的行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地区，造成至少13人死亡、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又指事件突显盟国需要向乌军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只要占领者的损失越多，乌克兰就能够越早解放土地并确保国家安全。他说需要考虑如何对占领者造成最多的损失，以缩短战争。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由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地方官员较早时说，俄军向核电站对岸的马尔加涅茨镇发射80枚火箭，导致20多座建筑物受损，几千人没有电力供应。自由党三名元老、荣誉主席田北俊、周梁淑仪和刘健仪退党。田北俊说，自由党中央委员会昨天开会决议取消荣誉主席职衔的议程，但从未同几名荣誉主席商讨，常委会亦都未有讨论，做法完全偏离自由党传统和党友间的互相尊重。他又说，既然党领导曾认为前主席的贡献和意见再没有价值，他别无选择，唯有决定退党。周梁淑仪说，自己多年来任劳任怨为党努力，现在感到被严重冒犯，批评党领导层独行独断。刘健仪亦都对取消荣誉主席的做法感到失望。自由党党魁张宇仁发表声明，表示领导层对三人退党深感惋惜，又说党主席邵家辉正是努力挽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任顺熙和潘洁平。早晨，任顺熙。 早晨，潘洁平。